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 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 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甘草， 甘草味咯， 甘草， 甘草味。好，翻嚟咯。我頭先喺討論緊咩咧？就係講緊呢啲酒， 揾緊啲生字去形容。 係揾生字。嗱，因為呢啲酒點讀啊？ Aristil 呢啲酒其實咧就係 Ronnie 釀呢啲酒嚟。係。咁就不如 Ronnie 講下，係啊，我哋唔係帶翻嚟，亦都係釀的。係。咁嚟講下當時點解會咁得意會參與呢個釀酒工作嘅咧？會。 其實因為我跑意大利都跑咗好多年啦，咁啊識咗一啲佢哋當地啲酒莊啦。咁啊，有一個其中有一個釀酒師咧，咁我認識佢嗰陣時咧，佢對我嘅態度，我覺得好差嘅。 咁差 係啦，因為佢哋都係農夫啦， 逼你飲咗啲酒。 係農夫啦，咁見到我係亞洲人面孔，因為我當時去意大利嘅時候咧，都冇乜亞洲人去嘅。意大利咧，我只係會見到日本人嘅啫，咁啊冇乜其他亞洲人嘅。咁嗰陣時中國亦都。即係內地未開始流行啦，咁啊， 大國未 到，係冇呢啲人去嘅。咁啊，韓國人都唔多嘅，咁啊，主要都係日本人啦。咁啊，跟住就係我啦。咁啊，去到嘅時候，佢哋會見到我，就會覺得哇，你啲 唔識嘢啊！ 香港人邊度識㗎？你點冇做酒嘅？ 喂，香港 識做酒，你點會識？點會識酒啊？咁啊，都幾差嘅態度。咁我開始嘅時候，我覺得啊，不過其實差唔多間間莊都係咁噶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比較一個明顯嘅例子啦。咁跟住我試完啲酒，咁佢問我意見啦。佢開頭都唔係好想聽啊，諗住都係廢話咁。咁我同佢講，咁佢開頭聽，咦，唔係喎，呢個人都好似真係了解一啲嘅喎，咁樣。咁開始咁啊，飲下咁樣，就開始多嘢講啦。咁啊，講翻大家嗰個 background 咁樣。咁原來佢又喺第二度。入去，我話嗰個 Umbria 嘅地方嚟，咁啊認識咗呢個朋友啦。咁跟住第二年，我又再去呢間酒莊，咁啊又再探佢一次啦。咁啊同佢再一路傾咁樣，咁啊跟住就變咗朋友啦。咁啊不停會 send 大家通信啊、email 咁樣傾啦。咁啊有一次，咁佢就同我講啊，我離開咗間酒莊啊，咁我而家去幫我個師傅去做一間 consulting 公司咁樣。咁我問好好，恭喜你喎！你個師傅係邊個啊？咁佢話我師傅就係 Mario Accolino。我嚇 Mario Accolino 唔係話你跟佢啊？呢個偶像嚟嘅喎。咁又 Mario Accolino 其實係近代意大利一個非常重要嘅人物。佢係喺意大利南部咧，佢係將佢意大利南部嘅酒成個 quality 係改變咗。因為早期咧，我去到意大利，我唔會飲南部嘅酒嘅，因為你就算你飲咗一支好好嘅酒咧，你飲唔翻嘅。佢次次都唔同嘅，佢個 QC 係做得好差嘅，因為佢哋咧冇乜點樣抌錢落間酒莊嘅，所以啲設備好舊啊，所以佢 Q 唔到嘅啲嘢。就算佢好叻個釀酒師，但係啲酒都唔會做得好。 其實呢個係好多時候管理問題嚟嘅。 管理問題同埋你肯唔肯投資咯？咁呢個好多好多因素嘅。咁因為始終因為南部嘅人又唔係好有錢， 就浪漫好多。 你仲攞錢出嚟喎？咁點解我又幾時追得翻啊？咁你知一個惡性循環啦、啊。你唔抌錢落去，係啊，你唔諗抌錢落去，你又唔會有好酒啦。咁呢個咁嘅問題。咁啊 ，Mario 就係其中一個最早咧開始 invest 喺間酒莊嗰度， 即係南部嘅酒莊。 係啦，咁佢嗰間酒莊係佢老豆嘅啦，佢家族嘅啦，咁就係、是Feltri San Gregorio 啦，咁就係近翻年最出名嗰間酒莊。咁啊，後來因為呢間酒莊就係太出名啦，咁啊啲酒咧，因為就算 duty free 都好安心攞啲酒嚟擺嘅，因為啲人可以買翻同樣嘅品質啊。咁啊。跟住呢間酒莊好出名啦，然之後就上咗市。上咗市之後咧，咁啊，自然咧就唔係家族生意啦。 大搞啦，你要想做 financing 嘅話，你 係啦。咁啊，大搞嘅唯一方法係咩咧？增加產量啦，增加產量，自然你個 quality 又會跌噶咯。咁啊 ，Mario 就係 chief winemaker 嚟噶嘛，咁佢覺得唔得，我唔可以咁做。呢、这個係用我家族個名，我一定要 keep 到個 quality 係好嘅。咁所以佢就攞自己嘅 share 就離開咗間公司，離開咗佢嗰個家族嗰間公司，然之後就走出去自己搞個consulting公司咁樣。咁就同我呢個朋友啊 Andrea Brandon Lardy 就係、是合作做咗一間 consulting 公司，咁就去唔同嘅區咧幫唔同嘅酒莊嗰度做酒咯。 嗯， 咁我跟住我每一次去意大利咧，我都會留多兩日，就跟佢哋去探佢哋嗰啲酒莊，因為佢哋係揸住架車周圍去唔同嘅區嗰度去俾意見啊，啲酒啊試完之後啊，嗰啲 wine maker 有啲咩唔明啊，會問佢，佢會俾意見啊。咁我就喺度學喺度聽，咁佢亦都會當然佢做啲酒又會俾我試嘅，咁問我意見，咁我就好衰嘅，我好直嘅。咁我有啲嘢讚啦，好嘅我讚啦，唔好嘅我都會彈，我都話哇呢度點點點，呢度用點樣點點點。咁跟住咧 Mario， 因為佢始終佢真係意大利酒神嚟噶嘛，咁聽起上嚟好似嚇呢度有咁鬼串嘅，好。你 下次叫埋你嚟， 你咁叻，不如你做一支酒啊！我做咪做咯，我惊你做咯。咁佢问我做咩，咁我就话我要做 Super Tuscan， 因为我即系第一支对意大利改观嘅酒就系 Super Tuscan， 咁所以我就同佢讲我要做一支 Super Tuscan， 因为够 rock。 呢个配方就系 呢个就系 Super Tuscan， 四日配方就系个 Super， 系啦，就系所谓嘅 Super Tuscan 啦。咁啊，所以我喺第一年做咗支酒，其实我做嗰阵时我都冇谂住真系攞嚟真系 commercial 咁样做。我只不過做係諗住 blend 出嚟玩一下咁樣，咁做咗之後 ，Mario 話：咦，得喎、啊，幾好飲喎、啊！ 所謂做一支酒， 係 你係牽涉喺咩過程裏邊咧？ 做 blending 啫， 溝葡萄。 係啦，因為我其實我係冇辦法可以 stay 喺嗰度幾個月，由一個 harvest 一路咁樣做曬成個酒嘅過程，因為你咁樣你要有半年時間喺嗰度。 係。 咁我冇辦法可以有咁長時間，我唯有可以參與嘅就其實係 final blending， 最後嗰陣時 blend 將啲唔同嘅酒。譬如我會去到嗰個酒莊咧，我就會揀，我會逐個桶去試。我最中意嗰個桶咧，係啦，我就攞咗出嚟咧，咁然之後咧再溝咯，溝咗個比例出嚟咧，就揀一個我覺得最好嘅一個 mixture。 mixture 試咗幾耐咧？呢、這個過程搞咗啦。 第一個 vintage 好耐，因為我嗰陣時經驗唔多啦，咁我試咗兩日咯。咁我喺度 啊，兩日算好耐㗎。 油超，哇！你知唔知試兩日？ 即不停飲。 不停溝，不停 blend 唔同嘅 blend， 然之後試。 乜你仲要你要 mark 低噶嘛？ 係啊，不停咁樣試，然之後有時候要翻翻轉頭。係啦，又要翻翻轉頭。係攰到咧，我哋嗰晚試完第一晚試完酒，跟住去食飯，三個人冇人講嘢，因為條脷正攰到你喐唔到啊！你諗下意大利人都唔想講嘢，係真係好攰嘅。咁啊～今次第二次做呢個 vintage， 呢個第二個 vintage 咧，就係好啲啦，因為已經有啲經驗啦。但呢個咧，亦都係因為咧， Mario 因為佢已經有而家啱啱開咗自己嘅酒莊啦。咁呢個咧，佢呢支酒佢其實都冇參與噶啦，已經。咁我同阿 Andrea 兩個做嘅啫。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兩個人又會快手啲啦，又冇咁多人嘅意見啊咁樣。咁主要都係我嘅意見咯，呢支酒。因為上一次咧，其實我比較中意上一次2009嗰個 style 嘅，但係咧。呢支一二咧，我其實我覺得佢係會温柔得滯。 其實你想做啲咩點樣樣嘅酒咧？即係例如話 IGT 啫，即係個配方啫。咁但係你理想想做一支酒係 我嘅理想咧，其實我一路 blend 咧，我心目中咧就係有諗一樣嘢嘅啫，就係、是、香港人食飯嘅時候可以飲嘅一支酒。 嗯 ，I know what you mean。 即係主要就係配。粵菜啊，我意思嚇，因為香港人主要都係食粵菜為主啦。咁我諗一支酒，點樣可以大部分嘅情況下都可以配到粵菜嘅咧？ 都係啱食，即係啱飲嘅。 咁啊，當你諗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有少少誤解咧，對呢個 food pairing 有少少誤解咧，就係哇，點樣紅酒配 紅肉、白酒配海鮮 嗰啲咩？呢啲其實咧，我就覺得係呢啲係好。好古老， 好 preliminary， 好古老嘅一套思想，而家其實已經變曬。 啊，早就唔理 嘅。係啦，而家其實咧，你要明白咧，其實我哋酒同埋食物嘅配搭咧，係喺個味道嗰度，唔係喺個肉質 嘅 palate 嗰度， 同個 texture 完全冇關嘅，完全係同嗰個 taste 有關嘅啫。咁你咩味係粵菜為主咧？最重要我諗或者遇到最多嘅咧就係豉油啦，因為我哋會用得最多嘅豉油嚟煮嘢啦。咁所以如果你嗰款酒你配到豉油咧，其實你大部分嘅粵菜你都可以配得到噶啦。咁你可以想象下呢一支酒咧，其實係可以配到豉油嘅，嚇，因為可以 remind 到你同個豉油係夾嘅味道嚟嘅。 我諗起一支，我唔知點解會記得呢一支酒名，我當然唔記得，係一支 Portuguese 嘅酒，好平，係，即係自私飲，我哋或者開嚟一路 dab 咧，平平無奇，點解會咁差嘅？但係一食飯就唔同啦，一食飯變咗一支係好好飲嘅酒。就是有啲似嗰種咁嘅變化，呢、這個你呢、這個最同嗰支嗰記憶中嗰支最唔同嘅就係呢個個 note 係好好。 即係同埋又係我係感覺到嗰種味係我記憶之中係嗰種味係甲豉油味係。 因為其實我做完嗰支第一個 vintage 2009之後咧，我其實我每年我都有去做嘅，但我唔係每年我都滿意。因為首先第一就是我去那間酒莊叫做Rafasi， 是一間很小的酒莊，它不是說年年的收成都是很理想的。有時候如果我試完之後我或者做完那款酒，我會再過幾個月我會再去再 retaste， 如果那時候味已經變得我覺得已經偏離了或者走遠了，我就會不要了。所以我第二個 vintage 是2012，其實10和11我都 skip 了， 都不要了。 那它所有葡萄都是那個莊度種的？ 我是咯，我是去那個莊做，所以我會用回它的葡萄。 用回它的葡萄。 是啦。咁一二呢，我就覺得它的麥撈是很正，咁所以我就用多啲它的麥撈。加上呢，就之前其實好多人個意見都是話，譬如2009的時候嗰支 Abbotsfield， 因為它用 Central Base 比較多呢，就仍然覺得它酸度高啦，同埋呢好硬淨。咁所以呢一次呢，我就會用多啲麥撈，因為呢我覺得 Tuscany 種麥撈係甚至可以贏到呢個博都嘅。博都咧，當然有部分啦，譬如你喺右岸部分 Saint Emilion 嗰啲，有啲地方係比較好嘅，佢真係種呢個麥撈好好嘅，但係好多其實都係麻麻地。如果你 Tuscany 咧，反而咧大部分嘅地方咧種嘅麥撈都係好出色嘅。 唔係，我覺得而家 咁，所以譬如話 Masetto 嘅一個例子啦，可以做到咁好咁濃郁嘅一支酒，亦都可以賣到咁貴。 呢酒嘅味道咧，即係聞都好啦，即係有種幾重嘅 licorice 力焦嘅味啦。咁其實都幾 spicy， 即係有好多類似草藥嘅味道，香葉。 嗱，因為我覺得香港人咧都係中意有少少略帶少少香料味嘅，佢會覺得嗰啲味好似 exotic 啲嘅。咁所以我今次我會加咗 20% 嘅士哈落去，就係因為我想帶翻少少 spiciness 個感覺。 嗰種即係胡椒味都明顯，我覺得都明顯。但係飲落去佢個 structure 都幾犀利，我覺得都係。咁如果呢即係呢酒你捱？即係一餐飯兩個鐘頭都完全得啦， 呢個開三個鐘， 而家仲係上緊嘅喎， 開三個鐘頭 開咗到而家。 但係夾豉油咧，通常即係要咩嘅配方先夾到豉油？譬如你即係其實紅酒嘅 tanning 係豉油天敵啊嘛，我哋講緊係 冇錯。 即係你做到你好圓潤，係 啦， 你先搞掂。 tanning 一定唔可以好。強咯，你唔可以聽完好強嘅時候咧，你係好弊㗎。好多廣東菜都係夾唔到嘅。 係啊，又夾唔掂嘅，就算係即係我哋嗱，就算我哋最後廣東菜唔係落個豉油去調味都好啦。 係， 佢可能落個豉油去醃㗎嘛。 冇錯，入 去醃㗎嘛，都會 越大一啲嘅。 點都會有。 所以咧，譬如好似呢款酒啦，其實佢亦都唔係一個好貴嘅酒啦。理論上咧，你唔需要 age 好耐嘅，但係咧，我都即係而家出都係2012啦。咁我希望佢已經有一定程度嘅 mature， 然之後先至俾大家飲咯。如果唔係嘅話，你太新的時候我拿出來你又覺得哇太硬喎， 就算現在即都四年幾啦，就即開始都有些菇菌 開始成熟 皮革的味上去，即是這個叫 Secondary Flavor 的味開始走出來這味， 就是因為這些這樣的味道其實就夾到豉油了，你已經開始有個第二味道已經開始出來。 呢酒如果你喺即系我见到呢度净系写话有2000支啫喎， 系啊， 2000支咁你香港你有冇几支啊？就翻晒嚟全部， 全部翻香港噶啦，系啊，因为之前咧上一个 冇 晒 差唔多冇晒噶啦，而家净系少少咯，系啊，我有阵时留翻嚟搞下活动啊，咁样用咯， 仲分分做另一啲酒啊？如果喺意大利嘅你嗱， 其實我每年我都有做嘅，我每年都有做嘅啦。咁我2013我都有做嘅，真係我好唔滿意2013，所以我又會 skip 咗唔要嘅啦。咁我今次去做咗2014，咁啊跟住會出2014咯。咁啊希望今年大約九月份到之前， 其他酒款 趕到我生日咯。 紅酒 IGT 就做咗，咁譬如其他酒款有冇興趣？ 我今年可能會做多一款酒嘅，會係 Langhe Nebbiolo。 因為我是非常喜歡 Nebbiolo 這個葡萄品種，因為 Nebbiolo 這個葡萄品種是你在世界各地你都不很少找到這樣的味道，它是因為譬如好像Cabernet Sauvignon 啊、Saint Louis 啊，或者係 Merlot 啊，呢啲你都係通常都係一啲可能黑加侖子啊、布林啊。 但 Nebbiolo 仲蝦人飲啊， 嗰個味道咧就係好似 橙啊、玫瑰啊，即係嗰個偏向嗰、那個 又 嗰、那個 spectrum 中東酒。 系啊，嗰、那個佢又唔係中東，佢又唔係中東，佢只不過咧係偏向好似玫瑰花香啊、橙味啊嗰啲咁樣嘅。 以為未見識過喎， 咁係白鵝露 係好唔同嘅， 係 啦，即係同呢一種係好唔同嘅。咁、 okay. 所以 嗰、哦、種味、嗰種味、嗰種味， 係啦，咁我 乾好多， 係啦，就好 dry 嘅， 好 dry， 係啊， 我諗起我都頭痛， 亦都係好好好強嘅單寧。 呢個每次飲白鵝露嘅頭痛，真係諗起我都係啦，仲要越貴越頭痛。 冇錯啦，就係因為呢個問題，即係要照顧。所以咧，我就好想點解我想做一支咁樣酒咧？就係我想做一支。好 approachable 嘅 Nebbiolo， 等、大家都明白其實 Nebbiolo 係可以咁樣嘅喎，唔係一定要飲到你頭痛嘅喎，你可以好開心咁樣飲嘅喎，因為好開心好輕鬆咁樣飲嘅喎，咁我就係希望做到呢樣嘢，咁、我就而家試緊個 brand， 咁我試咗第一次，我覺得都幾滿意，咁我下個月去西西里嘅時候，我會叫阿 Andrea 咧就帶埋支酒去西西里俾我，我再試。 佢個裝係喺。 喺 Piedmont 上面， 其實咧，其實嗰款酒咧就因為佢要匿名嘅，個酒莊要匿名嘅，因為其實咧佢喺白烏爐裏邊嘅。 哦， 佢就可以嗰支酒可以做白烏爐嘅，但係佢 decasify 咗。咁我相信咧，因為佢可能嗰年個產量可能多咗咧，就唔可以叫做白烏爐啦。係啦，咁佢就可以攞少少俾我，俾我玩。咁我就希望可以即係做到一支又高 quality。但是又不會喝到你頭痛，不是的，因為 不知道怎 樣去對待他，是你喝頭痛啊， 是啊， 不知道怎樣去對待他， 因為很慘的，一百多真的真的你要很了解他才行的，你首先你真的要知道他酒莊哪間酒莊，因為間間酒莊的處理方法不同，有些你可能要早一天開，有些早兩天開，真的知知都不同玩法， 我還以為只有東歐酒才這麼 Q 麻煩 很麻煩的，很麻煩的，因為他們還有很多所謂傳統派還有一些摩登派有些中間派，你首先摸清楚他哪個門派先，然後他的酒怎樣去處理，其實 是複雜的。 我其實曾經跟一個即白烏爐的大廠大莊的莊主傾偈，喂， 邊間？ 摩夫天奴的莊主啦，嗰時仲後生啦佢。咁啊，嗰時問佢，喂，你酒幾時早飲啊？其實開咗支酒三日之後最好飲咯。 三日通常三日之後係抌噶啦。 三日之後我三日 係 即係真係會，同埋你要好處理佢咯，要係。 咁一係就係你日日都會飲。咁就用一個開咗一支三日之後飲，開一支三日之後， 有啲人 處 理，每人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酒。有啲人咧就會點咧，就可能會倒三分一少少出嚟，另外嗰三分嘢就吸翻埋佢。一日之後咧，再將佢擺喺個杯度，嗰三分一咧就倒翻落去，再吸翻勻佢一齊飲。 哇，好嘢喎！咁都俾佢諗到。 即係佢飲嘅方法好多，有啲人就咁擺喺度啦，擺三。 因為你如果你要真係飲到佢最靚咧，你真係要諗方法。 即係話佢其實係一種，你變咗係一種行為藝術啦。即系， 其实你真的要了解那个庄主，你完全要同 佢。其实那个 appreciation 就系呢啲位啊， 系 啊， 真 系 同佢。 系啊，啲 appreciation 其实你支酒又变咗味。 系啊， 所以呢个系即系难咗路啊，真系。 所以就系葡萄酒好玩就 你好耐性，你好耐性去玩呢嚟。 我都唔赞成系心急人饮葡萄酒嘅，系冇意思，不如怼硬嘢算啦。 系啊，如果你得翻一个钟头食饭，你就唔好开噶啦，开支啤酒算啦。 你做呢酒嘅时候咧，有冇谂到其他嘢？我见咧，你酒嘅 label 都有个细细嘅 label 咧，呢度咧， 系 将串葡萄就变咗个音符啊。 系啊，系啊。 后面个 back label 咧就话饮呢啲酒最好就配啲 cool jazz 啦咁样。咩叫 cool jazz？ 嗱，首先我讲下个 label 先啦。咁呢个 label 其实都系我设计嘅，即系除咗啲酒系我有份做之外咧，label 都系我设计嘅。咁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其实我以前都系一个 音乐人 ，graphic designer 嚟嘅。 graphic designer 我都嗱，譬如好似 查咗你个背景 就 系 graphic designer。 嗱，呢个系我最唔想提嘅一个过去 咁大镬。 因为做 graphic designer 系一个好惨嘅一个工作嚟嘅。 我明嘅。 即系跟呢個酒瓶人都相差不遠嘅， 我哋個監製好似 難啲，相當啲 難搞。好似 嗱， 之前我出過套碟咧，呢套碟嗰個設計都係我設計噶。 嗱， 係啊，啲全部都係我設計。 就是 cool jazz 嚟嘅呢個音樂都係。 佢有 cool jazz 亦都有啲唔係嘅。咁因為咧嗰陣時我出呢套碟咧，係我同華納唱片公司合作啦。咁啊，我將葡萄酒分開咗六個唔同嘅大類。 然後呢就有六種不同的音樂去配對咯。 哦， 變成什麼歌？你當你喝什麼不同的類型的酒呢，你就可以播什麼不同的類型的歌去配回。 因 為其實之前有很多 study 呢都做過講過呢，是當我們呢聽緊某一類型的音樂的時候呢，我們會進入了一種不同的狀態的。咁而家嗰種狀態呢，你連個味蕾都會影響到嘅。例如， 一啲都出奇， 思維都會改變啦。例如係莫扎特效應啊嘛，我知。 唔係，我諗 莫扎特效應 俾咗你講呢啲嘢啫， 呢啲嘢大到我聽啊，聽我都講。 咁我哋大咗咧就冇，我哋大咗就冇辦法啦。我哋大咗咧就莫扎特對我哋影響唔大嘅， 係咪神童嚟噶嘛？ 咁我哋咧而家聽咧就聽另外嘅嘢，譬如咧做嗰個 study 咧，咁佢話，譬如如果你聽一啲好嘈嘅音樂，譬如 rock and roll 咁樣，如果你飲一啲好温柔嘅酒咧，你會覺得佢唔好飲嘅，因為佢唔夠勁啊。 佢 係啊，你會覺得佢太弱雞啊，咁你就唔好飲。嗯，但如果你聽啲好温柔嘅音樂咧，你飲啲好濃好爆嘅酒咧，你覺得佢唔好飲啊，因為太過刺激啊。咁所以咧，你其實就要配對翻啦。如果你聽一啲温柔嘅音樂，你就飲一啲温柔嘅酒；你聽一啲勁嘅音樂，你聽 rock and roll， 你就要飲一啲比較 powerful 啲嘅酒。 你啲酒，我覺得。一系就听华格纳，一系就听肖斯达哥为止。 咁我咧，好多人咧，好多人就中意咧用葡萄酒嚟配古典音乐。我就觉得咧， 真系噶， 系啊。其实我觉得葡萄酒不至于配到古典音乐，因为佢未有咁复杂嘅变化。佢、我暂时虽然最劲嘅变化嘅葡萄酒，我都觉得未可以去达到佢一个古典音乐一个乐章咁。豐富 哦，因為啲古典音樂啲樂章長得滯， 係啦，你捱唔到噶，你支酒你邊捱得到啫？捱唔到一粒鐘啊嘛，咁啊唯有咧就係用一啲流行音樂，咁流行音樂三分鐘至五分鐘一隻歌啫，咁你飲一杯咪啱啱好咯嚇，呢、這個就係啱啱好嘅時間嚟嘅。咁啊，當你聽完一隻碟咧，十零隻歌咧就啱啱好就飲咗一支酒，咁、所以嗰時我就有個咁樣嘅 concept 去做。咁譬如咧飲呢一支，我當佢屬於係呢個Happy Red 啦。Heavy Red 即是比较重身的红酒，我就会配 Straight Ahead Jazz 咯。 哦，这些我的老友 是的，譬如我们刚才我们上一集喝的 Sparkling Wine， 我就会配一些 Chill Out 的音乐。 这些就不用了， 这些就是新一点的音乐。那么Chill Out 其实就不是一种音乐来的，只不过一种类型， 一种感觉， 一种类型是的，就通常都是一些中拍子的，它又不是很快，但是中拍子一些拍子的，咁我觉得个拍子就好像你嗰个 bubble 喺呢个口度爆嗰阵时个节奏咁样，咁就可以搭到配到嗰个气氛。咁啊 ，heavy red 咧就系 straight ahead jazz 啦。咁 straight ahead jazz 有好多种啦。straight ahead jazz 其实主要就系形容一啲冇一啲电子乐器嘅爵士嘅演奏咯。 即系我见你个 list 都系一啲American 嘢啦 ，New Orleans 嘢啦。 系啊，因为其实。那個年代主要 jazz 都在美國啦， 係嘛，都係老友嚟啊 ，Chet Baker 啦，佢哋出嘅啦。 咁你 rock 友你平時聽咩啊 ？rock 友咧，你可以飲白酒啦，白酒呢個咧就可以 rock 啦，嚇。 白酒反而係 呢啲新派啲嘅 rock， 新派啲 啦，我比較係啦，新派啲嘅 rock。咁如果你係飲一啲你聽一啲比較 classic 啲嘅 rock 咧，其實飲紅酒當然亦都 OK 嘅，亦都可以嘅。 你嘅配酒，你頭先翻説話，我全部我都唔識。 唔我有啲有聽㗎，即係有啲聽咗好耐嘅。不過嗱，我想講翻嚟八卦咧 ，Bossanova 配乜咧 ？Rosé，OK， 係，依家下次試下先。 係，因為我覺得嗱，譬如Rosé 就係白酒同紅酒之間啦。咁有啲國家直情係將兩種 blend 埋一齊添嚇。咁啊喺歐洲唔得，但係咧我覺得譬如澳洲啊嗰啲。都是这样 blend 埋一起做的。 咁 Bossanova 呢 ？Bossanova 其实就是流行曲和爵士 blend 埋一起嘛。 其实它仲有啲死人巴西佬嗰啲 Samba， 但 Samba 嘅元素都落去咯，所以就有啲咁嘅咩 Antonio Carlos 中邊嘛。 系啦，佢其实是 Samba 流行曲和 Jazz blend 埋一起。咁佢其實佢又唔既唔係 pop， 亦都唔係 jazz 嚟嘅，佢係一個中間嚟嘅，就好似 Rosé 嗰個感覺，佢唔係太複雜，但係佢亦都唔係好似白酒咁清咁簡單嘅，佢係有多啲層次嘅。咁呢個其實就係我覺得好玩在就係咁樣咯。 啊，呢個選擇好得意啊 ，Sergio Mendes 都有份。 係啊，其實 Sergio Mendes 都係一個幾有代表性嘅 Bossanova 嘅樂手。 佢好長青添啊，幾十年都玩緊。 係啊，佢由即係六十年代已經一路玩緊。 好似仲喺度啊！ 喺度，而家仲出緊碟㗎。 咁先得人驚。 係啊，嗰陣時嚟香港嗰陣時係 Sergio Mendes。 77 係啊，佢有好多個唔同嘅名噶嘛，嗰、那個樂隊嗰時嚟香港好似係 77。 我估係成日都有啲即係即氣 feel 啊，遲啲咪 80s 咯。 係啊， 仲會唔會再做呢碟啊？ 而家會比較困難啦，因為你知道而家越嚟越少人買碟啦，咁啊，嗰、那個反應唔會好似以前咁理想，因為我之前我出呢一套碟嘅時候咧，那個反應係相當之好啦，咁樣嗰陣時仲有人買碟啦，同埋咧就係嗰陣時咧，我出呢套碟本來係淨係 for 香港市場嘅啫。 OK。 啊、因為嗰時我傾都係同香港唱片公司傾， 因為我記得成個 package 都好靚，有書仔有成，係咯， 係啊，其實係我當佢一本細嘅書咯，因為裏面有講曬嗰個配搭嘅一啲， 哦，直頭會咩酒 配啊，點解咁樣配啊， yeah, yeah, 全部都有講嘅。咁開頭出嗰時就係貨香港嘅啫，咁後屘因為華納嗰個 regional office 咧， 去埋台灣， 都見到之後，哇！哇！得我呢個可以喺其他東南亞國家出喎，咁結果泰國啊， 哦、 馬來西亞， 我揾人翻譯啫， 新加坡都有出，係啊。 而家我諗個 product 嘅包裝要轉啦，因為唔再係賣點，咁、當然你可能要同蘋果分咗身家啦。 咁但係因為始終呢一個係一個 compilation 啦，咁變咗你好多人其實佢哋自己都可以喺唔同嘅途徑啊，唔同嘅 platform 嗰個揀歌咯，咁啊唔需要一定要用呢個咁。 但係多咗， 同埋呢個 concept 其實都相對係好簡單嘅。你知道其實你買呢套碟，你睇咗裏面咧，你就明我嗰個 theory 點樣去配。因為我其實我係將酒同埋音樂拆咗佢做 texture 同埋 structure， 然之後你就好容易可以配對到嘅啦。咁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嚟，亦都係百試百靈。咁有好多人其實學咗呢樣嘢之後，其實自己就已經可以做呢個 pairing， 唔需要再買我出嘅碟。 咁咪好咯， 係啊，可以揀 你。進步咗喎， 我覺得唔係話進唔進步嘅嘢，大家明多啲點樣可以玩酒。 Yes， 係啊，我覺得酒唔淨止係飲嘅，你仲可以玩嘅。你當一種玩具、一種遊戲咁樣玩咧，其實係好玩嘅。 唔係，甚至我會誇張啲講係一種藝術添。即譬如你話一支酒，原來認識得嗰個酒莊要開三日前開嘅。 未至於去到藝術咯，但係呢個係一個生活咯，即係你要享受你嘅生活，其實 一個 有 要求嘅生活， 係啦，你有方法， 即係唔係啲快餐倒落， 冇錯啦，唔係話開口等人餵咯，你係要自己去揾呢啲方法點樣去 enjoy 自己嘅 life 咯， 係將而將一啲喺手上嘅嘢用到最好， 冇錯啦，係啦，因為有時你唔需要下下都要飲最貴嘅酒，你其實亦都可以好好嘅享受咯，咁呢個係我自己一 路 cool jazz 就係呢啲啊。 呢度有部分是 cool jazz 嚟嘅 ，OK， 系啦。 其實我是真的不識 嘅，我梗係唔識。 cool jazz 其實係有，其實有一個年代啦，當 jazz 去到發展到一個地方一個地步咧，就係、是、好多白人開始走去玩 jazz。 係，本來係好 racist 噶嘛， 係 本來是黑人玩噶嘛， 係啦，本來是黑人玩嘅。咁但係後屘當 jazz 好流行嘅時候咧，就開始好多白人就想去染指呢個音樂啦，因為揾錢啊嘛。咁個個就走去學，走去玩。咁譬如嗰陣時好出名，例如好似 Chet Baker 嗰啲咧，咁白人就走去玩呢個 jazz 啦。咁其實佢有啲咧係玩到個型，有啲係其實玩唔到嗰個實質嗰、那個。 其實你入啦 ，Chet Baker 又好 ，Stan Getz 又好，佢哋嗰啲 jazz 同嗰啲 New Orleans jazz 其實嗰個精神或者嗰種。嗰種 mood 係差好遠嘅，即係你 New Orleans 嗰啲 mood 係俾人欺壓緊嘅嘛，嗰班人。 冇錯，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咧，嗰個年代咧就會分開有一啲出咗啲 bebop 啦。咁嗰陣時啲 bebop 咧就其實就係向啲白人挑戰啦，因為啲白人咧係玩唔到咁快嘅節奏嘅。咁佢哋 即係技術好過 係啦，好鬼堅咁樣咧，玩到好快好快，啲白人係跟唔到嘅。咁所以嗰陣時咧係就另外有一班樂手咧就。研究怎樣可以用一個簡單一點的方法都可以做到呢咁其實嗰時 少啲音符， 所以係啦，冇錯， 真係 係啊，少啲音符就係、是、真就係、是、咁樣啫嘛。咁你咪因為你當你少啲音符嘅時候，你個 pace 咪好鬆軟，咁你咪聽起上嚟你好似好 cool 咁樣嘅感覺，咁佢 cool jazz 哦，即係佢每個音就接近啲， 係啦，你個隔開遠啲，咁你咪嗰、那個。停顿位多啲， 即系似阿巴嗰啲嘢。 咁所以咧，吹 Baker 都可以吹得掂，因为佢吹唔掂啊。 都 吓，咁所以嗰时 好似唔系佢。 嗰时如果你睇翻，譬如好似而家啱啱有一套戏系讲 Chet Baker 嘅， 系 啊。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睇下，咁佢就会讲翻咩？嗰时我唔知道我喺飞机睇。 OK， 咁啊 ，Chet Baker 就系、是。好緊張 ，Miles Davis 走去睇佢表演，睇完之後 應該要緊張啦，應該要緊張啦， 咁樣都叫爵士樂手。咁但係後屘因為開始佢哋有一班人都係其實追唔到嗰個咁高嘅嗰個 level， 貓 Davis 咁啊 開始做 啲 ，Miles Davis 真係好嘅 ，Miles Davis 係神嚟嘅，真係神。 係二樣嘢嚟嘅， 因為佢係對於延長呢個爵士音樂嘅壽命係 功不可沒。 咁大鑊啊！ 係啊，因為其實爵士應該一早已經死 了，你覺得係會死添啊 ？Jazz 呢種 形式死咗好耐啦，因為都唔會有La La Land啦。 我冇睇， 你冇睇《La La Land》？La La Land 呢套戲仲好笑啊，係講一個白人救翻呢個爵士音樂噶嘛。 係講呢啲， 連奧斯卡嗰個主持都笑啊嘛！嚇，而家荷里活都唔知搞乜鬼啊！白人會救爵士啊？ 咪係，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似神話咁樣。 因為嗰度其實仲撈咗好多啲 African music 嗰啲元素落去噶嘛，即係本來喺 New Orleans 嗰啲地方。 其實主要就係嚟自嗰啲真係黑奴音樂嚟嘅。 得我哋講咪得咯，係奴大，所以點解咁多黑人破世界紀錄咧？喺美國籍嘅黑人，因為佢哋嘅祖先都係啲好打得嗰啲。 係啊，冇錯。咁而家當然係又係另外一個故仔啦。咁喺表面上好似都好公平嘅，但係實際上你 表面都唔公平。我哋如果唔係，呢個講真嘅，因為如果你我哋身處美國係感覺到平權仍然係距離好遠嘅。係，當然比五十年前好咗好多啦。即係以前你坐巴士都要讓位俾人噶嘛。即係你黑人坐巴士有啲位係專係白人坐咁，你要起身俾人俾白人坐噶嘛，即係好離譜噶嘛。 不過啲精彩樂章永遠都係喺啲好欺壓嘅情況之下先會得出嚟。 係噶，所以我近來係 fall in love with 肖斯達高維茨嘅音樂。 嗯， 我終於知道應該用咩心態去聽。Shostakovich 嘅音樂就係充滿恐懼。 係， 而嗰個威有好多威脅，而嗰威脅係個人嘅。 嗯，其實聽音樂真係嘅，你都要首先了解嗰個音樂人究竟佢嗰個心境係乜嘢，然之後你先感受到。 好幹呀，佢寫埋啲嘢又話紀念呢個革命遊行，全部都係假嘅。 嗯， 私底下講另一套嘅。 冇錯，所以你真係要了解佢咯。如果你淨係睇表面嗰陣咧，有陣時真係未必可以欣賞到，好似葡萄酒一樣。係啊，葡萄酒都一樣啊，你一定要。即是要了解它多一点，其实你是要深入一点咯，你就这样喝呢，你是会喝到味道，但你喝不到它背后的故事咯。 嗯，有机会我再找你上来再讲一下其他故事。 好啊， 今次只是讲意大利而已，下次讲一下。 不等你，不等你下一个 vintage 上讲了才等。 Thank you。 好啦，多谢 Vania。 現在連茶餐廳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 LaFite 的名字，但是怎樣分得出來 LaFite 才是真功夫？ 我們會請一些嘉賓來跟我們天南地北什麼都說一餐，即是品酒的東西，我只是識條件， 飲杯好過啦。